已是已故，已当照明之气世根可作之法，鸡虫便灭。阿难，以功世根可作之法，遂为不为，言中不闻，为能虚空。何以故？空非可作，由是始终无为灭故。法叫阿难系审察呢个生灭与不生灭嘅心，点样去分析，知道边啲系生灭，边啲系唔生灭呢？咁所以法话，因此咧，你应该系照明，用你个智慧去发明去睇下，睇下世根气世根种种可有作有为嘅法，通通都系变灭嘅。咁气世根咧就系、是、指呢个生河大地，生河大地宇宙界一切现象咧都系因缘生法。凡是有生灭的可作为的，都是属于世根的可作之法。可作之法没有哪一样呢不是变迁变灭的。反过来讲，看这个虚空，虚空不是我们造作出来的，是没有作为的。所以由始至终呢，虚空呢是一成不变，不会变位的、啊、所以说中不问、啊、这个为能虚空，你们听见过虚空几时变能过、啊、有没有听见过、啊、这个是考你了。有没有听见过虚空可以变位的？有没有？ 有、 啊、没有没有又说有，又是没有，又是有。我不是讲笑的，在作替理来讲呢，刚刚相反，在作替理来讲呢，你看看哪一个虚空会变位的？这张凳你可以抌烂它，这张桌你可以抌烂它，你抌烂什么虚空啊？是不是在作替理来讲虚空没有难度，在真替理来讲怎么样？一人佛真归然，十方虚空俱皆粉碎。点解？记得前几晚讲嘛，无明不觉生三世，境界为形象落粗、哦、由这个妄想而将这个真空变成幻空，幻空之后呢，空之后呢有风，风之后有火，火之后有水，水之后有大地，大地有众生，是不是？但是当你觉悟成佛之后，采消世无明妄想，一念不觉三生世，没有了，没有能见佛，没有所见佛，开空就没有了。由妄想发现这个开空嘛，你反妄归真的时候，开空就没有了。所以刚刚想真替你来讲，开空是可以粉碎的。但是现在是讲作替你对因缘生法而讲这个虚空，所以这个虚空是没有变为道，所以你们说没有人啱，有都啱，是吧？不过可惜你不讲出得出这个道理出来呢，是吧？ OK， 现在呢就是根据俗谛来讲、啊、根据俗谛来讲呢，虚空是没有变位的。但若果根据真第一二谛来讲呢，开空都是由这个迷增起妄而有嘛，所以以下经文说，迷妄有虚空，依空立世界，想情成国土，知国乃众生。这个虚空都是妄的，法增归然，反妄归增，虚空都大地粉碎、哦、这个虚空粉碎，大地平沉。所以现在是根据作替理来讲，咁气世根有变位呢，就譬如我哋众生嘅生灭嘅生同埋心，我哋呢个身体系有生灭嘅，我哋嘅心有冇生灭啊？有一样冇？咁咧，我哋嘅心分分钟响度打妄想冇生灭啊，真心就冇生灭。 我问你，我哋嘅心啊，而家嘅心啊，而家嘅心纷纷响度打妄想冇生灭。我哋现在嘅世界嘅生同埋心都系生灭嘅，所以有变位嘅。哦，就系气世根嘅一切现象，譬如我哋嘅身心虚空不变位咧，譬如法性不生不灭。哦，但系气世根一切咧，系包含于虚空之中。我哋众生变位嘅身心系不利于呢个无生灭嘅个性。不生灭的个性呢，亦不是离开我们这个生灭的身心。两样东西名称是不同，体性是同一的。现象，我们这个生和这个妄想的心是现象界是有生灭的。我们本体真性是没有生灭的。哦，那这种道理啊，是很微细，不是细心观察是看不出的。若果我们能够审察太公世根一切法是相妄性增，相有生灭的，性无生灭的，这样我们应该怎样取舍？舍有生灭的，取这个无生灭的，舍妄归真。舍妄归真要怎样？要起修。要怎样起修？要以不生不灭心为本生因，然后呢就可以达到不生不灭法果菩提啦。咁而家我哋知道呢一个原则，就要去走乜嘢叫做生灭，乜嘢叫做冇生灭啦。嗱，则以生中坚上为地，啊，润湿为水，炼烛为火，动摇为风，由此四前分而浸然妙觉明心，为视为听为觉为察，从此入中五浊重叠。嗱，呢度就系话生灭心系不离呢个不生灭心，不生灭心包含咗呢个生灭心。但系点解啊？我哋原本有呢个不生灭心，点解变成呢个五阴嘅色生呢？变成有这个五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啊，由这个四大啊组织这个身体，将我们的真心分为见闻各之六根。哦，以是指阿能，阿能呢同埋一切众生都是这样。一切众生的体呢，人的肉体呢，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的。所以我们心中呢坚硬的相呢，就是地大，我们的骨头牙齿就是地大。润湿的为水，出汗啦，有口水啦，有眼泪啦。哦，那这些就是水大。我们身体有体温啦，是可以接触物质的啦，这些呢是火地，我们可以移动，可以走，可以停止，啊，行自坐卧，这些动作呢都是属于风地。由这个四地种啊互相缠结在一起，哦，所以成六根的身上，成这个六根的身上。成六根身上之后又点啊？咁我哋六根咧，眼就可以睇嘢咯，耳就可以闻声咯，啊，鼻就可以嗅香咯，舌咧就可以尝味啦，身咧可以觉触啦，哦，咁所以咧，咁就将我哋嘅真心咧分为见闻觉知六根嘅性啊。最眼呢就为视觉，最耳呢为听觉，最鼻呢是为这个嗅觉，哦，在个舌呢是味觉，在身是触觉，在这个意呢是什么？察觉，啊，虽然是这个六根的性中是相知，啊，譬如说我现在听到你讲话，我心里面就明白了，你听到，看见这件事，你即刻就知道是哪个哪个了。 是不是性中相知啊？这些六根的性呢是互相知道的，但是六根的相呢是怎样啊？作用是怎样啊？作用没办法互相为用。为什么？你能不能够将个眼动耳，将个耳去看东西呢？没可能。所以六根的作用呢是互相违背的，六根的性呢是相知的。咁所以呢就好妙，你话系佢一呢亦话系佢六呢，咁你话六根系分开六种嘅，咁佢性中相知系互相通嘅。你话六根系一呢，咁你眼唔能够动耳洗，耳唔能够动鼻洗。所以呢话六根系一系六都唔啱嘅，以下讲得好详细，现在唔讲啦。现在呢就系讲呢个五碟运作，因为我哋啊由四谛组织呢个身体，就将我哋清净本愿嘅浸然上智嘅各妙各明心，分为见闻各知。因此咧，从始至终咧就五重运作，五碟运作，五碟运作系咩啊？就系、是。五音的运作的体，五音呢开始的时候，记住了，这里有一个题目的，不要说我不提你。五音一开始的时候由哪里开始？由色音开始，由这个这里没有写，由这个色，哪个色？知识的色，由这个知识的色，色音开始然后呢色，色受想行识，咁啊色就到行，行就到想，想就到受，受然后先到色。生嘅时候由细至粗，灭嘅时候又点啊？先灭呢个色生，然后呢系灭受，灭呢个受，然后灭呢个想，然后灭呢个行，最后灭呢、这个。剪这个大白阿赖耶识成这个四字。所以生起的时候呢从细至粗，灭的时候呢由粗至细。咁点样生起呢？点样生起五音呢？依乜嘢而生起呢？呢度讲到啦，云何为作？阿难，譬如清水清洁本愿，即比尘土啊，这个土字变成士字，灰尘之轮本质流外，二体法而性不相存，有世根人将比尘土投于净水，土失流外，水蒙清洁，容貌俱然，名之为浊，以浊五重亦复二事。这里就讲起我们众生这个五音生起这个五浊的过程。他说譬如说法话什么叫做浊呢？讲一个例，譬如清水，清水是清清净净，本来就是清的，本来是没有这个浊相的。譬如清水，那呢另外一种是什么呢？就是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尘土，尘土就是灰啊、沙啊、石之类。清水呢本质就是清净，是畅通无阻的。尘土呢、沙石之类呢本质就是漏外的，两种是不同的。二体法义，即是两种呢根本呢是不同的，性不相存，不同性质的。但是有一种人呢，有世根人，即是有些人啊，将这些尘土啊掉落个清水那里。等于什么？你们见得多啦，香港填海啊，见过没有？将这个沙土倒落个水那里，那呢那个水呢就失了这个漏，失了这个清净了。土呢也失了漏外，漏外了，两种都忘了它个性，水忘清净，土失漏外，就是两种混合了 容貌骨然，名之为族。佢相貌咧系浑浑浊浊，咪所以叫做族。哦，咁以族五重，亦复二事，呢、这个就系以法嚟合譬喻啦。啊，清水譬喻众生本嚟具足嘅真心，系清净本然嘅。尘土沙灰沙咧就譬喻四大。本質漏外呢，就譬如四諦的本身呢，是能夠障礙我們的真性。二體法義呢，就講清水同埋塵土呢，它的體質呢，根本就是這樣，一清一濁，一通一外。譬如什麼？譬如我們眾生，一個就是真，一個就是妄。性雖然是同，但是用呢就不同了。有世根人譬如誰？譬如众生，譬如我哋迷慧的众生，取彼尘土啊，投依净水。譬如迷慧的众生，从真心而起呢个妄心，因此有呢个见分同埋相分。土失漏外，水望清洁咧，系譬如我哋众生，因为有见分同埋相分，因此咧就互相牵引。由这个见分的心呢，就去取这个境，由这个相分的境呢，就牵引我们的心，因此呢就令到我们心境和合，心境和合就成了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六根。哦，由这里开始呢，我们知道色法呢，色法呢是没有知觉的，心法呢是没有形象的，心法无形相呢，是变成有形相啦。嗱，我哋而家我哋心法响个身里边，我哋变咗有形相啦，而变成六根啦。哦，心法呢系无形相，就变成有六根嘅知觉嘅性。色法系根本就系无知噶，譬如话呢个地水火风，根本就冇知觉嘅。但系你而家打下佢，佢知唔知啊？知唔知啊？知啦。变成知，点解？因为心法和合咗，哦，所以变成有知，咁咧就叫做容貌俱然，明知为作啦。哦，即系话呢个心法同埋心法同埋色法和合咗，咁咧心本嚟系有无形嘅，变成有形；这个色法系无知嘅，变成有知，所以就混浊咗啦。以族五重是指什么？劫族、见族、劫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和见族。哦，又是这样，等于人呢投这个土衣水，水呢就没了它的清洁，土呢就失了它的漏外。这一种情形是什么？是讲我们最初迷真起妄的纷扰扰相。前面经文说以纷扰扰相以为心性，就是这种情形了。哦，这一部经所讲的是最初混浊的纷扰扰相，其他经所讲的是知末的五浊。这部经是有最初根本的五浊。依这个色音而立这个劫族，依这个受音呢入这个见族，依这个想音立这个烦恼族，依这个行音立这个众生族，依这个色音立这个命族，以五音为体，五族为相。是五音和五族的名字虽然是不同，实在是一样的。五音同埋五族，咁嗱呢一段如果你记得咧，咁又可以攞到分噶啦。咁啊，五族啊嘛，系劫族、烦恼族、众生族、命族同埋见族。而家咧就开始作一样解释，啊，作样解释呢个五族。咁而家咧先讲劫族，啊，劫族系依呢个色。法色音而成这个劫族，阿难以见虚空，遍摄方界， 空见不分，有空无体，有见无觉，相即妄性，是第一重，名为劫作。而家系解释五作之中嘅第一重，系叫做劫作。劫作系依呢个色音而有嘅，内嘅色身、外嘅气界都系属于色音。凡系有形有相嘅物质咧，都系属于色音。所以我问你色系乜嘢啊？咁应该系话内嘅五根眼耳鼻舌身五种，同埋外嘅色香味触法六障。但系呢个问题咁浅都有人答错咗啊！我哋知道凡系色法咧，都系生灭法。所以我哋内在嘅身体咧，系有呢个物质嘅色法啊，所以就有生老病死啦。外界嘅气世界、生河大地、一切现象界咧，因为有呢个色质系睇得见嘅、摸得到嘅，所以就有成智慧空啊。除咗呢个生老病死、成智慧空之外咧，仲有三世千流，有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，这个就是劫作。劫是代表时间嘛，时间长的叫做劫，时间短的叫做一刹那，这个就是见得到的、感觉得到的东西就有这个劫作。佛说阿难，以见开空，你的见你能够见到虚空遍实方界，见空是两回事，见是能见，属于心法，虚空是所见的物质，是属于色法。能见的见性和所见的虚空都是遍实方世界，咁可以知道咧，空中有我哋嘅见，见之中咧有呢个空，空同埋见分唔开嘅。嗱，你而家我而家睇到呢度有一个空根，你能唔能够将呢个见同埋空根分开？嗱，你个见就停留响呢度，呢度系一个界限，嗰边咧就系空根，呢边就系界见啦。咁分唔分得开啊？冇可能，见响个空之中。空在个见之中，空见不分，没有一个界限分，哪些是属于你的能见的见性，哪些是所见的虚空，没可能分开的。即是说不可以说有界限、有边半的。如果说有空无见无体，这句是说这经文说有空无体，有见无觉，这两句是说如果不解释你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即是说如果只有虚空而没有能见的见性的话，那除了见性之外呢，根本呢就没有办法知道哪里是空间。除了见性之外呢，另外走这个空的体性是不可得的，所以说有空无体。若果但是有见性而没有开空又怎样啊？那么就不能够显出能见的个性了。如果没有外面的物质，你坐在那里，你怎么知道你见不见啊？你不知道你有一个见视觉的啫，你所谓视觉就是有东西给你看到嘛，然后才有这个视觉嘛。所以呢，如果没有这个空开空的话，根本就没可能显出我们有一个见的个性，所以叫做有空无体，有见无觉，有。如果没有这个开空，只是有这个见性，就没办法显出，没有这个虚空显出我们有这个知觉的性。就现在因为有空显见，有见显空，空和见互相组织，互相两个都是妄的，虚妄就成立了什么？成立这个色法，这个劫作，这个是第一重，叫做劫作。咁而家我哋知道，我哋身体里边五音之中，色音 成立就是这样成立，由这个能见坟取这个虚空的相坟，两个和合组织而成这个身体的六根。那这个呢是讲这个劫作，其次呢讲到建作了，以生言博四帝为体，建万国之勇领食，用养领楼外水火风土，善领国之相即往成，是第二重名为建作。依这个受阴而成为这个建作，因为我们有感觉，有立受外边的境界，所以呢就产生我们的见解，所以叫做成作。四大是属于色法，能揽这个四大为自体的是心法，由这个色法和这个心法和合而有这个六根。既然有了六根，那就一精言明的色性的藏性，藏性只是一个，没说有第二个，藏性呢是很精灵的，是一切物的本源，是灵明觉照的这个藏性。有了六根之后呢，就在这个藏性被这个四谛所分隔，而成为见闻觉知六根。六精，六精即是显示这个根性，不是显示这个色性。又这样呢，眼就被这个色所障碍，因为有见闻觉知嘛，眼是能见，耳是能闻，这个乃至这个身，这个鼻都有这个觉知，所以呢这个意是特别，这个知是指这个意根，见闻觉知是六根的作用。因为由这个四大组织六根，六根将这个藏性的真心分为见闻觉知，因此呢眼能见色，不能够见声，耳只能闻声，不能够见色，所以耳为这个声所爱，眼呢为这个色所爱，乃至呢这个鼻为什么所爱，为这个嗅觉所爱，这个舌呢为这个鼻这个味所爱，身呢为这个足所爱，意是为这个法所爱。因此呢有此有彼，这个眼所见的境界不同耳所听的境界，耳所听的境界又不同我们鼻舌所对的境界，所以彼此呢令到漏外了。水火风土四大呢本来就是无知觉的，现在呢被这个六精所转变呢为令他有知觉，成为有知，变了这个四大无知和这个六根之性有知，知和无知呢是互相交织而妄成六根，有了六根呢就可以领略到六层的境界，眼对色是感觉到好快乐，耳听音乐感觉到好舒服，是吗？那就有一种感受，或者我们的耳听到人家在闹我们，我们又很闹，有一种憎恶的感受，耳听到人家憎叹就有一种快乐的感受，这个就是受，受音。因为有这个快乐的感受，或者痛苦的感受，或者有贪有嗔的感受，因此呢就起有一个我见，无我见，有我见就是我们凡夫，你令到我好快乐，好受用，这个受音，或者说你令到我好憎你，都是有一个我出发，所以有我。无我又怎样？无我是指二乘声闻人，二乘声闻人呢是由这个 正这个偏空的理呢，他就知道有无我，无我他又执着有无我，执着我正了涅槃，我是成了圣果，这个都是见解，都是一个见足，有这个见，所以就成为见足咯。那是不是依受音而有这个见足呢？